佢会听到个把声。 今次会停咗吗？ 准备进行电击。 系。二哥，二哥你喺边啊？我睇唔到你啊。 嘉诚，嘉诚， 我未死咗，点解死咗会咁多把烟嘅？ 嘉诚，你话我听我把声噶，你听唔到？你要坚持，你要振作，条命系你自己嘅，你要争取，一定要争取啊！ 白雪公主咁醒，佢一定会好似白雪公主咁醒翻噶。你嚟听下系咩声？你嚟睇，系嘉善只手喐啊！ 你等我睇下。系啊，嘉善嘅脉搏正常翻。 太好啦！ 嘉姐醒啦。 嘉善啊！你见点啊？ 再觉得好攰啊！ 你放心，施正话你嘅生命力好强，已经过咗危险期啦。 大哥佢哋呢？ 医院唔方便太多人留喺树，又惊骚扰到你，所以你叔叔叫佢哋翻去咯。 二哥都走埋， 佢头先仲喺树嘅。是我叫他回去休息，他实在太累了。 不过他都没有离开医院，他不放心你啊。 是吗？嗯。文慧，抽骨髓是很痛的。 不会啊。 多谢你救回我。 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嘛。我发梦都没想到原来自己还有个姐姐的。可惜我哋唔可以成日见面啦，我哋听日要走啦。 系啊，我出咗嚟咁多日要翻去噶啦，文伟仲要翻学噶。 我明噶，唔使担心我，大哥佢哋会照顾我噶啦。 妈妈真系惭愧，呢个时候都唔可以照顾你，好彩你仲有班兄弟姊妹咁关心你。我真系等你开心。 经历过呢件事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就系患难见真情。 系，真系好难得噶。 你哋放心翻去啦，我哋电话联络。 冇食嘢，所以只觉得特别好食啫。 唔系啊，你嘅手势不嬲都咁好噶啦。如果唔系俊哥伙食专送店，又点会搞到咁有声有色？ 哈，死过翻身系唔同晒嘅，学识擦鞋添啊！ 惊冇好嘢食咯，又惊出院老板唔骚我。 俊哥之所以有今日啊，一半都系你嘅功劳。我点敢替你出局啊？只不过咁，三大医生吩咐落，你唔可以再操劳嘅。睇怕你都系时候揾个人嫁咗佢做小奶奶啦。 而家咁嘅身世，家人你就肯女人，今日都唔知听日事。 但系有个人好值得嫁，佢根本就唔会介意。 我介意。 你 佢对我太好啦，我再负累佢。就真系恩将仇报， 点解要咁谂啫？好人好者噶，都今日唔知听日事啦，何必去执着可唔可以天长地久啫？当我哋知道个手术成功机会几乎系零嘅时候，我哋都反对你做呢个手术，但系只有立伟坚持唔肯放弃，可想而知，为咗你佢承受嘅压力系有几大。 我知，由我五岁踏入情家开始。而哥就好似注定系我守护神，今次嘅经历虽然好痛苦，但个过程就充满温馨， 充满爱，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 所以你就应该珍惜目前嘅幸福啦。 就系挂住讲我，你自己啦。 你想同我讲嘢啫？ 讲你心里边嘅说话咯。 两个人静鸡鸡咁讲，边有意思噶？ 你死 你 家姐， 家善。 哦，又会咁齐人嘅，婉兰啊，你唔系话有嘢做嘅咩？ 本来就系嘅，不过临时取消咗，所以我哋咪一齐嚟睇家姐咯。点啊，大哥，我哋都好想听下你心里边嘅嗰番说话嘅波。 你嘅学问点解冇嚟啊？当家姐冇到啊？ 我同家姐讲咗噶啦，佢考试啊嘛。诶、哎，你唔好借我过桥啊！就算我肯放过你啊，行行企企啊，都未必放过你啦。 你呢个系真系真知都冇咁真啊！ 你哋唔好玩佢啦，婉兰心痛啊！ 我话佢唔好意思就真。Miss Fun， 我受咗咁多委屈，人哋唔醒目不特止啊，仲以为我暗恋佢，争啲连我琪琪都误会我啊！哼，我又点可以就此罢休咧？ 喂，咁即系想同我算旧账啦？家善啊，帮我计下咧，许思恒嚟咗我哋嗰处住咗几耐话？ 哎，唔使谂，冇耐啫。哎，算啦，我大人有大量，就处罢休啦。 乜咁益我啊？ 大哥，你又唔啱啦，喺我面前黑我行行。 哎，查实你同阿婉兰啫，有咩打算啫？ 哇，立奇，咩咁直接噶？ 咪呢啲系我哋私人事，唔到你嚟问。我哋有咩决定自然会宣布噶啦。 况且家善仲瞓喺医院。 诶、哎，就系、是、家姐瞓喺医院，所以我哋要冲喜啊！ 你乱噏乜嘢啊？ 阿琪琪嘅意思咧，即系话咧，近排屋企发生咗咁多事，揾啲喜事冲喜下佢，咁都好啊嘛，系咪？咁我哋呢度最有资格嗰个系你、 啊。系系啊系啊系啊！ 大哥啊，其实佢哋都讲得啱噶。你哋拍拖都咁多年啦，虽然曾经分开过，但系彼此嘅心仲系挂住对方。我都好想要个大手锡啊！ 当年如果唔系因为我哋，你哋啊都结咗婚咯。 即系咁，咁我哋私底下会考虑噶啦。转换话题咧，你哋入到嚟都未问候一家姐， 唔系你咁老土噶，使问出口嘅咩？ 就系而家讲 feel 噶嘛，我哋同家姐系心灵相通噶。 好啦好啦。你哋咁嘈，我个病人点休息啊？吓、啊， 唔该。 喂，哦，咁快就下逐客令啊？目前嘅情况，家善系唔识讲太多说话噶， 要听医生吩咐啊。 家善，唔系我哋唔想陪多你一阵啊，系呢位大医生唔俾噶咋。 你都话大医生啦，咁我呢个小病人点敢出声、 啊？诶、无谓阻住医生同病人沟通啦、啊，阿二哥我。 拜拜， 家善啊，我哋听日再嚟睇你啊。 好啊， 咁我同你量下血压啦。 啊，二哥，我个病系咪好长寿味噶？ 唔好乱谂嘢，你个血压好正常。如果下下认定自己系个病人，就算好翻。你都会觉得自己有病。其实好多时候，今日唔知清嘅事，冇病嘅人未必比有病嘅人长命。所以唔好再执着自己有冇病，保持心境开朗先至系最重要嘅。 收到，多谢你啊，二哥。 多谢我咩？ 多谢你同我并肩作战，多谢你冇放弃我。 身为一个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救自己的病人的。 病人？ 你救了自由了。 都冇变到，成日啲灯光暗咗啲，冇乜人。 我就系贪佢冇乜改变，所以就拣呢度。 你有时候嚟嘅咩？ 好似你咁咯，有个时期冇嚟咯，直至到几个月前咁啱经过，有啲感触咪入嚟饮翻杯咖啡咯。我谂到过咗冇几耐就见翻你啦。 我翻咗嚟之后，偶然经过都唔敢入嚟。 点解？惊触景伤情啊？ 明知故问。 呢张牌咧，我哋坐过好多次噶啦。 嗯。 对我哋两个嚟讲，真系好有纪念价值个。 你唔系想话俾我知你买翻去系嘛？ 系啊。 傻噶你？ 个老板已经应承咗我啦。如果我今次求婚成功嘅，佢咧就以一蚊嘅价钱卖俾我，你点睇啊？ 咩啫？你求婚又关我事？ 咁两年前我曾经喺处向人求过婚。佢应承咗噶，嗱你话两年后佢会唔会都应承我呢？啊？ 咁你咪问佢咯。 喂，系咪想玩嘢啊？ 玩嘢都有好多方法噶，睇下对方有冇诚意先啦。 要诚意系嘛？ 嗯。哇，成个地下都系玫瑰花，好靓啊！ 够唔够诚意啊？打俾我。嗱，戴咗呢只戒指，唔可以反悔噶啦。 嗯。 搞掂，收工。 啊？ 吓？ 喂，你试唔试佢啲啦？咁快收工，等我跳埋只舞啦嘛。呢度我租咗一个钟噶。 你哋 咪即系我哋结咗咯？多谢大哥。 唉，你哋啲女人咧真系容易氹嘅，玫瑰花啫嘛，仲系纸做嘅添，咁都感动一餐嘅真系。 纸做嘅？系咪好似真嘅咧？全靠啲灯光嘅啫。 喂，你讲够未啊？睇面色啊， 睇面色。哇，系啊，点解啲灯光打到啲面色咁难睇啦？ 醒少少啦，漏吞啊！ 程立俊，戒指俾翻你。 婉兰，你唔好扭住啦，听我解释啊。 仲有咩好解释啊？你根本就喺度玩紧我。一啲都唔尊重我。 唔係啊，大哥真係好认真㗎。 我真係好有诚意要同你结婚㗎。即係信错咗个衰仔㗎嘛。 係啊，雨兰姐，你千祈唔好嬲啊，你都知道我不嬲贪玩㗎啦，真係唔关大哥事㗎。 地下啲玫瑰花呢虽然係纸做嘅，但係呢都係我哋四个亲手做㗎。嗯、你睇下我哋个手啊都炒晒啦。 真的玫瑰花怎及得我们亲手做的这么诚意啊？ 不是，我们已经挨了两晚通宵的了。 嗯。 算你们啦。 唉，越难真不够啊。有事系嘛？ 唔系，系你哋唔使担心，系立伟咧有嘢要同你哋讲啫。 立伟，有咩事要走到嚟医院讲啊？你阿叔我唔襟客噶。 对唔住啊，叔叔，我冇谂到会吓亲你哋。我想拜托你哋照顾家善。 哦？点解啊？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我要离开呢处。 离开？ 要去边啊？翻返去红十字会，那边的病人需要我。哎，难道家善就不需要你了吗？ 现在是你最好的机会，放弃傻不傻啲啦？ 我知道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我亦都不希望家善为了感激我而接受我。 大子弟行道，你都要给点时间家善的。 不用了， 你真的可以放得低家善？ 当然，你坚持要帮家善做手术，点解今日咁轻易放弃啊？根本就系两回事。我求嘅系我嘅妹妹立伟，可 必搞到自己咁辛苦呢？ 我留喺雪对住佢， 我更加辛苦。你哋帮我照顾佢好吗？ 咁你打算几时走啊？ 听闻 咁快？咁家善嘅病 有你同爹哋睇住，我好放心。 但你不辞而别，家善会误会你噶。 佢误会我都好噶。咁佢咪唔会觉得欠我太多啦？ 你， 唉。拜托你啦， 你咁唔放心啊，何必仲要走呢？ 我冇啊，我要上机啦。 你四周围咁忙，都系想见下立俊佢哋啫。又到啊，你等多阵啦。 系咯，仲有时间，等多阵啦吓。 师哥， 诶，嚟啦嚟啦 嚟啦！ 唉，乜咁迟噶？有其他人呢？ 家姐唔见咗啊？ 吓吓，点解唔 见噶？系咯， 哎呀，都系嘉文咯，一下留咗口风俾家姐听到，谂住叫雨兰姐陪住家姐实冇事噶啦。点知家姐 hold 住佢瞓着咗之后走咗啦。 佢嘅病未好翻噶，出院会好危险噶嘛。我去搵佢。 哎，二哥，等埋我啊！ 我架 van 车就喺大门口啊咋。 家善， 既然咁紧张，点解要走啊？ 我， 你唔好埋嚟啊！我而家咁嘅心情，只会拖累你系咪？ 唔系，唔系啊！家善，我系对自己冇信心嘅。 你话过唔会舍弃我，你话过唔会俾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噶。 对唔住啊，家善， 仲记唔记得白雪公主同七个小矮人啊？当时王子用佢真诚嘅一吻石醒咗公主，亦都系嗰一刻石醒咗我。二哥，白雪公主是不可以放了王子的。 我答应你，我不会再离开你。 二哥， 发了长的了， 是啊，鬼叫你们 走得难咩？ 我你哋全部都喺车里边， 家善信大哥讲啦，立伟边舍得抌低你啫？ 哎，笑啦咩家姐？你坐喺轮椅树啊，疏扶啦，难得同大哥称上称落啊！嗱，而家任务交俾二哥啦， 冇问题，我可以抱家善上车。 吓、啊，咁张轮椅， 梗系啲蠢人称噶啦。 我蠢？喂，条桥系我度噶、啊， 上车咯。 啊 阿广生啊，你跟我车一下。 好啊。喂，赞下得啩，外公路嚟㗎喎。 家善，你坐稳啦嘛。 坐稳，你上嚟啊。 喂，你哋系咪人嚟 㗎？琪琪你乖啦，再唔上车就俾人撇㗎啦。 咁张轮椅点啊？ 你企住囉。